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6集。 我还得去产检呢，怎么也要在3个月之前回来一次。去这么久，要是肚子太明显也不好办酒席，太难看了。在镇上办肯定会有好多老同学会来，丢脸死了。哎，要不我们等生完再办酒席吧。 嗯。陆延辰应了一声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今天一直在想怎么和归晓说要推迟婚礼，没想到归晓自己先提出来了。如果是别的女孩，估计碰到这种情况难免就起疑心病了，会想着是不是怀孕了就掉价了，什么都省着来赶着来，恨不得不办婚礼就凑合结婚完事儿了。幸亏归晓的性子陆延辰还是了解的，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，要真这么想就能真直接问你。估计归晓难得做过3次弯弯绕绕的重大事件，都和他有关。一是开始就喜欢上他，伪装成不在乎；二是2年前在加油站见到还喜欢，假装是生疏了；三是去二连浩特再见到，佯装着已经忘了。基地那边订的是半夜4点的专车，直接去机场。就这样，陆延辰还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人了。3点多。陆延辰翻身想下床，归晓倒是没醒，就是压着他的胳膊，自发自觉地在睡梦里到处找他。陆延辰将归晓睡得乱糟糟的头发捋到枕头上，借着微弱的窗外月光，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他的眉眼，将他的下巴轻捏住，将嘴唇压上了他的。睡得发干的唇，还有软绵绵的舌尖都被他吮弄了半天，归晓没醒，倒是回稳了，应该还在梦里，小春梦。 要留什么话吗？还是算了，别吓到他。 虽然这是传统，人出了房门，一直偷听着这边声音的秦小南也溜出来，悄声问。 多照顾点。 陆延辰点点头，摸摸小孩的脑袋，再去看了一眼卧室门。秦小南见识这种场面比归晓可多了去了，还是5岁时他爹早就将身后的事交代好了，他倒背如流都没问题。小孩特认真地点点头，目送陆延辰下楼，拿了箱子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下楼时，专车等在小区外头，一辆普通的黑色保姆车。沈老很有心，考虑到陆延辰是有小家庭的人，特地让保姆车先绕道去接自己，再来接他，让小未婚夫妻2个多睡一会儿。上车了，陆延辰和沈老对视一眼，相互笑了笑。车窗开着，透进来清凉的晨风。陆延辰将手臂搭在车窗边沿，望一眼那栋楼，找到归晓卧房的窗口，还在回忆着刚刚和他短暂的深吻。当初还没试过和人亲热时，陆延辰更在意的是未来要采取的方式和方法，可当对象确定为归晓以后，所有都变得不同了。那是一种感觉，从没和人这么亲近，也没有这么考虑过一个人的感受。和对妹妹的袒护不同，对归晓是更亲近的、不可言说的保护和占有欲。 小陆，当初怎么想去当兵的？ 沈老拧开水杯盖，就着滚烫的热茶吹了口气，白雾被吹散开来，水仍是烫。 陆延辰沉默了一会儿，想起曾经影响自己的各种原因。 说不好。 1998年看到洪水的新闻，那些在洪流里身体连着身体的人，全是普通家庭里最普通的儿子们，一声令下，前赴后继地用人墙抗洪。还有小时候看过几本书，描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的时候，当时近50000士兵还有消防队员做了敢死队，不顾辐射去砌墙封闭辐射物，数年内全部死亡。还有很多这样的事儿。不同的国度，却有着相同的一类人，不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以祖国为信仰。当初陆延辰就是想做这样的人，后来更简单了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也该这么做。5点钟，闹钟响了，归晓再去找人，早就只剩下了自己。他将枕头拽过来，还有陆延辰留下来的味道，他又将枕头胡乱地揉在怀里，继续睡了。原定周末要去陆延辰家，现在没事干了，一觉就睡到快11点，还是秦小南把他叫醒的。归晓去厨房，见到他专门用来喝奶的玻璃杯被洗干净了，倒扣在吸水的白布上。归晓盯着，看了好久。一个男人，不管他要去哪里，在离开家前还不忘洗干净一只普通的玻璃杯。光是想想陆延辰走前在这个厨房里洗杯子的背影，在水池左边跨鞋靠在那儿再叼根烟，不对，怀孕后陆延辰就不在家里抽烟了。归晓知道陆延辰工作压力大，也没觉得戒烟是必须的，从小也早就习惯了。于是归晓的脑子里又重新构图，继续想象上回他没有含着烟，仔细洗着玻璃杯，用手指划过杯子口边沿，再一甩，关水晾去台子上。 下次喝奶别咬杯子口，这杯子太薄。 哦， 干嘛买这么薄的杯子？ 好看。 那时候那男人不甚客气地斜过来一眼的时候，太有感觉了，百看不厌。陆延辰是最后一批到工厂的人，老规矩，进厂前先接受检查，一切私人用品上交，换上统一的黑色作战服。这里可不比基地的条件，陆延辰合计着自己应该没有条件能每天和归晓联系，于是在路上就和归晓说好了，归晓要定期发过来邮件，陆延辰有条件时会统一看，而归晓要随时保持一部手机畅通，陆延辰一空下来就找机会和归晓通话。大家住在工厂宿舍里，一个3层宿舍楼，一间房住2个人，上下铺，上铺放行李，下铺用来睡觉，简单朴素的就像回到了过去一样。大概2个月后，有天晚上回来，同屋子的沈老还没睡，打食堂要了点花生米，就着喝白酒。见陆延辰进来，就招呼他过来坐。这一老一小在床边书桌上喝起了小酒，边喝着边看桌子上打开的笔记本电脑里下载好的美剧。陆延辰一看就笑了，这个离开家之前归晓经常看，老头见他的表情也笑了。 你们小年轻不懂，我们那年代大家学的都是俄语，没想到现在全是说英语了。老了老了还要从头学起，光学会不行，还要精通，还要与时俱进，懂人家的新词儿，看这个管用。 沈老说的这些陆延辰都懂，出去交流说不好是给国家丢人，国际支援你不说的麻利点也麻烦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沈老最后还指了指电脑屏幕上的画面。 就是搞不懂这里边大姑娘小伙子都不停分手，又自由配对，每过几集就互相换次男女朋友。这文化不同，难以理解。 沈老说，这是自己家里最小的一个外甥女儿帮着下载的，没有来得及看几眼就来了工厂，看着不太对劲儿，也没有办法再换，只能等一个月后调休回北京了再说。翌日天没亮，有人敲门，沈老披着外衣就出去了，没一会儿回来。 老陆啊，你多睡会儿，前面雷区挖出来不得了的东西了，我去看看。 等陆延晨起来，天也刚亮。因为楼里排水管道出了问题，陆延晨在厂房的洗澡间冲了个凉出来，还拿毛巾擦着头发呢。早上把沈老急忙带出去的人回来，一额头的汗，见着陆延晨就大跨步跑过来，喘了口气，这才低声说：“ 人没了。” 水珠子顺着脸往下淌，冰冷的水淌过胸口。陆延晨一定神，沉默着手往脸上一抹，甩掉余下的水珠子，想问却一句没问出来，跟着人走出去了。这个时间还没有开工，走路都有回音，他人迈出铁门时，迎面对上初升的日光，眼睛被刺得闭起来，每一次吸气胸膛都有沉重的震动。后来陆延晨到现场，沈老的遗体已经被送走了。没有耽搁的时间，陆延晨套上防护服，打了个手势之后，带着两个新助手走入雷区。经过那血迹时，耳边像是还有老人家在抱怨的笑声。 嘿嘿，这美国人的爱情观真是有问题，太开放了也不好。 一个为了国家这辈子都没有打算结婚生子的人，对美好的爱情却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